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这一阵呢我们主要说一说这个肾方面的问题啊。其实让大家呢也了解到了肾的是先天之本，而且呢肾是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跟五脏六腑都有关联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呢，拿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肾气可能会慢慢的有所亏损。 对，肾气也就是功能在下降。 对，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即使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个肾脏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但是由于这个老化，我们不管是在这个组织结构上，就是说这个肾脏这个解剖结构上，还是在这个功能上，它都有一些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的这个改变。那你看，其实在中医上来说，因为年龄的原因，很多老年人就是肾的阴阳两虚。阴，我的理解是指的水谷精微这个营养物质，还有它的这个结构。那么阳呢，指的是肾脏整个它这个机能状态，就是功能水平。你看这个和现在医学这个，就是说它的组织结构的改变和功能改变是有关的。我从两个方面来说啊。我一个说一下，就是说，年龄大了以后，你的这个结构上有什么改变？因为结构的改变，第二点我说一下，它会影响你功能哪些改变？我先说结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它是由，一个肾脏呢是由100多万的这个肾小球组成，肾小球呢就现在你就理解成那个毛线疙瘩，那个入球小动脉、出球小动脉缠的毛线疙瘩，毛线疙瘩留什么呢？是为了增加血液流过的这个长度，流过这么多长度干嘛？去过滤我们血液里边这个毒素啊。你看年龄大了以后，它功能健全的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单位啊，肾小球这个数量呢，它就开始减少。肾小球这个发生这个硬化，硬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纤维化，它在这个40岁以后呢，这个硬化的程度越来越在增加，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越来越在增加。那么到了80岁以后，硬化的肾小球，也就是纤维化的肾小球，它30%都硬化了，就是纤维化了。这个主要建议我们的肾脏这个皮质。再有就是肾小球这个纤维化以后呢，它和我们老年的这个肾血管呀、毛细血管水平这个老化改变呢，它是直接相关的。这是我们肾小球一个改变。你看我们过滤这个产生尿液啊，形成这个原尿，就是通过肾小球过滤作用。再说肾小管当然就是说把你形成这个原尿里边营养成分好的东西又给吸收回来以后，最后才能到这个膀胱形成这个尿液。那么肾小管由于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增大以后呢，肾小管这个数目它也在减少。减少的意味着什么？从吸收的这个能力就下降，比如说把这个蛋白、红细胞，还有这个电解质一些好的东西想再收回来，收不回来了，我们这个尿出去了。其实你去查一下老年人这里边尿里这个钙啊，它就比我们年轻人要高，就是那个肾小管的这个从吸收能力下降，容易丢这个钙啊。肾小管里面我们说有一个离肾小球近的，这叫近区小管，远的叫远区小管。那么这个近区小管呢，它主要表现的就是说那个细胞呢 就像我们皮肤一样皱巴巴的，上皮细胞给萎缩了，哎，也发生这个脂肪变性，基底膜就是构成你这管子那个基础那个膜呢，增厚，什么增厚了？纤维组织在那儿增生了。那么远区小管会发生什么变化？由于年龄啊，它会变得那个管子那个管腔给变粗了，管腔扩张。通常呢，有这个寝室，寝室就是一个休息的那个边上，建了一个囊的一个孔，或者囊肿形成。很多人你看一到年龄一大，哎，生囊肿，生囊肿， 嗯， 对吧？就是这个原因。你像这个60岁以上老年人啊，单纯性这个肾囊肿的发生率能达到多少？100个人里面将近7个人都会有肾囊肿。 嗯， 就是这个肾小管，我刚才说的这个变化， 对， 表现的。 对，其实人衰老了以后呢，刚才您提到很多人都有纤维化，那有纤维化以后呢，是肾的这种滤过功能的减弱。另外呢，岁数大了以后，它吸收啊、代谢功能都减弱了。 你看我，你刚才说纤维化，你看。我在说肾的血管啊，肾的血管硬化，就是我们说肾血管纤维化，它这个血管内膜增厚，包括里面发生轻度的剥离样变，同时呢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血管纤维化嘛， 嗯， 所以这个肾小球毛细血管瓣的这个狭窄闭塞造成了什么？血液从这个皮质流向，直接流向这个髓质，这个皮质啊髓质大家不懂，但是就是说它跟你正常功能它改变了。 嗯， 你看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抗纤维化？一个方面，药物、年龄，还有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因素是把我们向纤维化方针方面这个去发展。我们得有一个力量去和刚才说这些致病因素去对抗。对抗的结果有三种结果：一种呢是把你失去的功能夺回来一点；第二种功能呢，是让你老化这个速度，有些人你看确实我们在观察它停滞在这，它不会再进一步损伤。 嗯， 还有一个你抗纤维化可能就是说，诶，有些人问我怎么用了以后还是向前发展点，但是你记住啊，如果没有这个抗，你发展那个速度呢比你今天要更快。 嗯，所以就是说岁数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些器官的那种衰退哈。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抗字，抗就是要延缓它的衰老， 没错， 跟它做抗衡。如果没有发生的话呢，就是对抗它不要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呢就要对抗它，减缓速度啊。 这个我形象比一下，比如说一个天平，咱们要叫平衡的话两边得一样，对吧？ 嗯， 那天平的假如说左端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年龄老化或者药物损伤或者肾脏发生这种炎症，这是不是把我们往病的这方面拉？ 嗯， 那我们天平的右边，我们去用药物去治疗它，还有就是说我们保健养生，包括我们说的用这个抗来对抗它， 嗯， 这样才能让这个功能减得慢点。 嗯， 你抗纤维化虽然我们喊出来是一个口号目标，事实上它是5个动作。第一，抗慢性炎症。 嗯。 第二，抗氧化应激反应。氧化应激反应，这我不展开讲，就是过氧化物给多了，就是身体排出这个氧化物和产生氧化物失去平衡以后，氧化物一多，它在那儿给你形成慢性的这个炎症反应。再一个就是抗血管新生，因为你增生的东西没有这个血管去支持营养的话，增生不起来。包括肿瘤，你要在某一个地方转移，你要长到那儿，如果没有血管的话它长不起来。所以你像这个抗纤维化里面它就有一个抗血管新生病理性的。再就是抗增生的这个胶原纤维，就是纤维组织。第五点呢，你就这个免疫调节，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是正气嘛，就中医讲这个正气嘛。事实上抗纤维化是通过这5个动作达到这个作用的。所以有些人你看个人身上反应不同，有人说诶我不感冒了，有人说诶我有劲儿了。哎，有些人说我眼睛好像比以前亮了一点了。事实上这个好像每一个病大家都听到了要抗纤维化抗纤维化。所有的器官包括骨髓，包括女性的这个卵巢，包括我们的骨关节，它都有一个病理改变，就是你损伤完以后，你修完以后，它就有这个纤维组织。 嗯， 所以这个你看，不管我们讲的眼睛、骨病，还是肾病，还是这个肺病，还是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是基础性的，啊，你养生角度是抗衰老，从这个功能恢复来说是 进一步提高它的功能这个水平。 嗯，是的。那我们这种对抗哈，如果没有病的话，我们跟它对抗赢了，那就不会发生一些病症啊。那如果说已经有病症发生，我们在跟它的对抗过程当中，能够呢拉慢它的这种速度哈，减轻它的这种恶性的发展，其实这也是一个对抗的结果。 那你像你说，哎，咱们养生，咱们应该抗什么？ 嗯， 抗衰老， 抗衰老。 哎，那衰老是什么？衰老就是纤维化的过程。 嗯， 哎，心肌纤维化了。血管纤维化，皮肤纤维化，皮肤纤维化我们能看到皱巴巴的皮肤给变硬了，诶，里边这个皱纹给出来了，那里边就是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沉积太多了，就是其实它就是纤维化，皮肤也变得硬了。诶，我们说养生，我们要抗纤维化，疾病的恢复，慢性病的恢复，我们要抗纤维化。以后我会抽出专门的章节给大家讲什么是纤维化，纤维化和各种器官的慢性病它是什么关系，我们抗纤维化这个机理又是什么，有什么这个凭据，它是有什么这个研究这个成果在支撑它，是吧？ 其实今天呢，我们从养肾提到了抗纤维化哈，那么也就是说，在养肾的过程当中，抗纤维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张主任讲了，我们这个肾脏啊，它实际是。肾小球呢，它就是一个毛细血管网，它是由毛细血管网形成的一个网状的结构。听众朋友可以这么想象哈，其实我们水的净化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水净化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被净化的好水我们就可以利用，那么净化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废水就被排出去了，这个是不能用的。那么我们肾脏的这个过滤的功能类似于水的净化过程，就是我们全身所有的体液都要经过肾脏来进行净化，有营养的这些液体水分会重吸收回我们的人体，被人体所利用。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代谢的废物，就像废水一样，它会由我们的输尿管排出体外。那么 OK， 说到这儿，就是这个网，就是肾小球的这个净化水的这张网，就是刚才张主任讲的要发生纤维化，这是其一啊。那么它为什么发生这个纤维化，发生这个硬化，让这个网状的结构失去了它过滤的功能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肾脏的疾病，比如说药毒性的肾脏的疾病啊，药物性的肾脏的疾病，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我们免疫性的疾病，还有一些就是像糖尿病的肾病，这是代谢性的肾病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细菌性的这个肾病，就造成了这个网上，就是这个毛细血管网上面啊，这个其实也叫肾监制，就跟我们讲的那个肺监制是一个道理啊，它也是一个过滤功能。肺监制过滤的是气体，来回通透的是气体，肾监制来回通透的是液体。那么这个肾脏这个毛细血管网上，也叫肾监制上啊，它上面呢聚集了很多免疫复合物。那么这个上面聚集的这些免疫复合物越多，那这个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网状的结构纤维化的越快，硬化的越快，那么我们的肾功能下降的越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抵抗这个问题？那么当然用一些我们临床上的西药啊，提高肾功能的这些药物啊，代谢的这方面的药物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忽略祖国医学中医中药的作用。就像屠呦呦研究的这个青蒿素对这个疟疾的作用一样。那么金蝉花这种中药啊，这个蝉呢是这个一个虫字边儿一个单位的单。 你刚才说的这个屠呦呦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中医古籍古典里边就有治疗疟疾。但是他的治疗这个就是他是通过中医这个辨证这么治疗，可是从你要走向世界，你必须用现在这个医学去阐释。所以屠呦呦他这个思路是什么呢？中医有这个提法，也有这个作用，可是你放到这个现代医学里边，它是哪一个化学成分，哪个分子式结构，最后把治疗疟疾给治疗了，它是顺着这个思路去研究的。所以其实今天 我们中医伟大的宝库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个好的这个医学观点，但是你要让世界承认，你就得拿现代医学，证明了才可以。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倒是发现，当然也是张正主任推荐的哈。前些时候呢，我也看到了一本书，就是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这本书啊，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中医书籍了。里边特别全面系统的对于金蝉花的进行了特别全方位的深入的阐述哈。没想到金蝉花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有这么大的作用。 对，而且它作用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生命器官肾脏。就像张正主任讲的一样啊，那么我们祖国医学老祖宗是凭着这个实践经验来证明中医中药的作用的，但是现代医学就不一样了，你必须得有科研的数据来证明它的这个医学作用和医学地位。 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关于金蝉花的情况哈，您可以借阅啊，或者说在网上搜寻都是可以，也可以打电话呢来跟我们联系哈，我们会让您查阅或者借阅都没问题啊。那我们电话呢，您早晨八点半之后可以拨打8886-4417 8886-4417。另外实际上我们除了这些书籍之外，我们还编写了一个养生集哈。 对，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春夏秋冬里面，我们冬季里面要注重要养生是冬藏嘛。 对， 冬藏就是说冬天如何把这个肾气啊肾阴养好，以后等到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肾阳这个温煦作用，它那个调节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动力能力那个作用，它一下就给起来了。这个你看可以具体表现在哪里？一个是作为成年人来说，他的性功能就很好。作为这个体力来说，感觉精力这个充沛。作为肾子这个骨关节疾病来说，因为在中医里面，肾主骨生髓，它那个骨关节疾病，它都因为肾气的充盈。它都补充的非常好。 对，也就是说大家拿到这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以后呢，关于一些养生的小窍门啊，养肾方面的一些办法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 食疗精神包括一些保健操还有一些这个 甚至情绪调节的方法都有。 没错食谱啊这个小册子里边就说的比较全。 但是我们确实是数量有限哈，大家先到先得。如果大家想来免费索取这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话呢，也是早上八点半之后啊，拨打电话进行索取。我们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哈，在线下我们也为大家进行服务，如果大家呢想体验的话哈，当然是免费的啊，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所以呢当然了可能打电话人非常多，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这个意愿赶快打电话啊，我们会满足大家的要求，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 对于这个养生呢，我就说不管是今天我们是这个健康人，我为了让我的肾，所谓的肾气充盈，机能状态好，我们怎么让这个肾功能减少衰老的慢一些，那么对于我们一些肾病的患者，你无非是这个炎症，炎症过后它一定是向纤维化发展，你看最后肾脏的硬化啊就慢慢就萎缩了，咱们很多做这个肾透析那个他已经没有尿了，他这个怎么办，他得在这个通过透析这个作用来代替肾脏这个功能，最后那个肾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因为硬了嘛，最后你看啊，如果完全硬化，那两个肾脏就变成两个肾石头了，嘣嘣嘣，你敲玻璃都是硬的，都是那样，那所以我说一个是养生保健，一个是对有肾病的这个人，还有一种我们今天有代谢性疾病这些人，比如说这个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你好像跟肾没关系，那这几天我给大家讲了说他的肾脏的调节作用跟你这些代谢是密切相关的，这也就是体现了我们中医说的先天之本，这个先天之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古人这么就描述出来，这是几千年呀、观察得来的观点，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科研工作者应该顺着这个思路都应该去研究肾脏和现代代谢疾病它之间的关系，那么拿这个健康管理实践来说，我们通过这个调节肾，通过养这个肾，通过抗肾纤维化，我们最后就能达到一个你这个意想不到的那个养生这个结果。 其实说到这个肾呐，通过这几期的介绍大家知道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啊，很多的慢性病最后呢都造成了肾有问题，那么肾有问题的话呢最后又反过来对于慢性病有特别大的影响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肾养护好你才能够健康，那今天我们从养生保健的方式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养生的方法，那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呢，我们在线下满足大家的要求啊，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那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啊，科研变为现实，也就是在冬季的时候，我们做好抗纤维化、用金蝉花养肾的这个 方案、 方式、方法哈，然后。来年的春天我们就可以厚积薄发了。 是的，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强大的肾啊，健康的肾，因为你肾健康了，实际上你人就是健康了啊， 就是我们的本嘛， 对， 这个、本就 是我们先天之本嘛啊。当然了，如果关于养肾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对我们提供的这些方案呀、养生的方式啊有问题呢，都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而且现在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大家可以在线下感受这种方案。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来进行报名。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脂肝